这个才成。他不爱好，他没条件，他也不学，他也学不会。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来聊聊电影方面的话题。自从国庆档期之后，国内的电影市场可以说是进入了一段相对比较冷清的阶段。不过在最近的新片中有这么一部印度电影，虽然不像之前的《摔跤吧爸爸》那样形成了很强的话题，但依然是凭借走心的剧情收获了不俗的口碑。这部电影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格格老师》。这格格老师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印度电影除了又唱又跳、热闹非凡的开挂神片之外，还有哪些现实主义的走心之作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格格老师开始和大家聊聊印度电影。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印度电影《格格老师》是根据一本真实的传记图书改编而来，原作者叫布拉德·科恩，是一位图雷特综合症患者。他的自传小说《叫我第一名》其实不是第一次被搬上大荧幕，早在2008年就被翻拍成了一部同名的美国电影。这次格格老师是把这本《叫我第一名》进行了印度本土化的改编，把原本的男主角换成了一位同样患有图雷特综合症的女教师。咱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图雷特综合症吧，它又被翻译成妥瑞氏综合症，其实这两个名字都是音译，而这种病也被叫做抽动秽语综合症，或者俗称抽动症。患者会不自主地做出一些动作，比如抽搐、眨眼睛、撅嘴巴、耸肩膀、摇头晃脑等等。简单的抽动会反复出现，并且逐渐发展成突发的复杂运动，甚至发展为强迫而不自主的咒骂，包括清喉咙、大叫，或者发出类似于打嗝的怪声。这也就是影片的女主角奈娜被叫做格格老师的原因。最近几年，国内引进了不少的印度电影，其中有好几部都是跟教育题材有关。格格老师也是以教育为主题，他通过一位自身有缺陷的老师和贫民窟学生的共同成长，反映了印度社会的种种问题。不过影片并没有过度渲染两个边缘群体的悲情，而是通过轻松喜剧的方式，让每一个身处逆境的人感受到了希望和温暖。格格老师奈娜从小患有抽动秽语综合症，长大后她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面试，终于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成为了一位名校的中学老师。然而她被指派的班级却是全学校最顽皮的学生，这个名叫 9F 的班级全部都是来自贫民窟的学生，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这所名校读书，原因只是因为学校租用了他们生活的土地。这些孩子被漠视和区别对待，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学习的热情。而对于奈娜来说，她不仅要因材施教，重新燃起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更是和这帮孩子们互相帮助，照亮彼此的人生。和常规印度电影中载歌载舞不同，《格格老师》是一部相当走心的剧情片。 影片的导演也在采访中表示，他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和观众探讨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这个话题。有人说，格格老师并不只是一部反映印度教育问题的电影，而是一部更具有普世性的作品，深刻探讨了教育的本质。它让我们打消的不只是印度贫富阶层之间的隔阂，而是每一个成年人在对待孩子的时候那套想当然的评价标准。它让成年人回忆起自己曾经受过的教育，继而让人们思考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介绍了一部最新引进的印度电影《格格老师》。说起来，大家以往对印度电影的印象有这么几个故事，通常都是家族恩怨、男女情仇，人物呢都是帅哥美女，不是王子和公主就是王子和灰姑娘，画面那是一定要绚丽的，场景更是一定要宏大，至于人数众多的歌舞场面绝对是不能少的，以至于大家把印度电影称之为开挂神片。最近几年呢，印度电影引进中国院线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些引进片呢也有了新的变化，无论是摔跤吧爸爸，还是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等等，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这些影片中即便有歌舞元素，那也只是点缀色彩或者是为剧情服务的。反过来再看看引进的好莱坞电影，不是超级英雄就是天灾人祸、山崩地裂，而咱们的本土大片也有不少都是仙魔玄幻的题材，好像不戴上 3D 眼镜都看不成电影了似的。在这样的氛围里，不用戴眼镜就能看到讲述身边普通人故事的印度电影反而跳脱了出来，为大家找回了一份电影院里的真情实感。咱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今年引进国内的几部印度电影。第一部是今年1月上映的《神秘巨星》。这部影片讲述了印度少女伊西亚突破歧视和阻挠，坚持追寻音乐梦想的故事。影片去年10月在印度上映，今年1月19号引进中国，相信不少朋友都已经看过了。神秘巨星是讲述小女孩追寻梦想的故事，但是影片中的母亲这个角色却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部电影是导演阿德瓦香登的导演处女作，剧本也是导演自己写的。他说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于他在印度一个电视脱口秀剧组的工作经历。有一期节目的嘉宾是一对母女，他们讲述了女儿教妈妈学开车的故事，母女俩的互相扶持令人非常感动，也让导演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而在印度，几乎所有影片中的英雄都是男人的角色，于是导演就想拍一个故事让女性也能做一次英雄。在励志追梦的故事外壳之下，神秘巨星包裹的话题是重男轻女、家庭暴力、女性权利等现实问题。影片中反复出现了一句台词，说做梦是每个人的权利，而在这个故事里头的很多女性连做梦的权利都没有，她们的出生就被视为错误，从小在家里不被重视，没有表达观点的机会，长大了也要嫁给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尽心伺候丈夫却时常被打骂，更不用说去追寻梦想了。所以影片中的母亲尽管柔弱，却一次次努力维护女儿的梦想， 并且在影片的结尾终于有勇气站出来反抗自己的丈夫。他才是影片中真正的英雄，是那位真正的神秘巨星。说到这儿，我们也不能不提到阿米尔汗这位演员。在以往的作品中，阿米尔汗都是片中的英雄，饰演的几乎全都是正面角色，但是在神秘巨星中他却甘当绿叶，出演反面角色，甚至承包了影片的全部笑点。阿米尔汗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演员，还是一位优秀的导演、制片人，更是一位关注社会的公益人士。他主持的一档电视纪录片《真相访谈》栏目目前已经播出了3季的内容，关注的都是包办婚姻、性别歧视、家庭暴力等社会敏感话题，敢于揭露印度社会最丑陋的伤疤，被称为是印度的眼泪。而说起《神秘巨星》这部影片，如果没有阿米尔汗的支持，作为影坛新人的导演恐怕很难完成这部作品。阿米尔汗的友情出演更是为影片带来了更多关注，所以说他也是这部电影的幕后英雄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印度电影。跟过去大家对印度歌舞片的印象不同，今年引进国内的几部印度影片全都是现实主义题材。1月上映的《神秘巨星》，因为有着追逐音乐梦想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歌舞的比例算是比较多的。在其他几部影片中，歌舞就成为了故事的陪衬，在影片中占的比例也比较少了。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部是今年6月在国内上映的印度电影《厕所英雄》。在说这部影片之前，我想讲一个中国普通游客去印度旅游的故事。这位游客是默诵着泰戈尔的诗句前往泰戈尔的故乡印度旅行，他想象中的印度就是泰戈尔的诗里描写的那样，天空是如此明亮，大地是如此广阔，菩提树下的乡野也是那么的美好。但当他走出机场之后，就一下子从梦中清醒，从诗意的想象跌落到了现实的哀怨里。在雾霾中走出机场之后，这位游客在旅游景点是与牛同行。在德里的老城区，随处可见面壁撒尿的男人背影，在恒河畔更是目睹了坟场的浓烟火焰。他们一行11个人的旅行团，有3个人在旅途中生病、腹泻、发烧、呕吐，而旅途中这几位同伴寻找厕所的经历更是难上加难，一路为如厕问题提心吊胆，简直成了心病。印度的名胜古迹的确非常令人震撼，新德里宏伟的印度门、惊世骇俗的泰姬陵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如厕难的问题也让外国游客非常纳闷，为什么印度人进入寺庙都要脱鞋，是如此的圣洁，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对随地大小便熟视无睹呢？为什么印度能大力投资建设地铁，却不能多建几个公厕呢？回国之后，这位游客恰好看到了印度电影《厕所英雄》，而这些疑问也都有了答案。 लेकिन इंसान को नदी के किनारे बैठने पे मजबूर कर देवे ये है जी सभ्यता 厕所英雄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故事发生在印度北部的乡村，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从恋爱结婚到婚后因厕所问题闹离婚，再到他们的离婚引起社会关注，引发一场厕所革命的过程。男主角凯沙夫是个帅气的大龄青年，他为了娶到心爱的姑娘贾亚，没有如实告诉他乡下婆家没有厕所。贾亚结婚之后就得加入村里的尿壶妇女会，和姐妹们一起天不亮就起床，提着灯结伴去野外路边的灌木丛里解决如厕问题，这让贾亚很不习惯，新婚夫妇为此争吵不休。贾亚对丈夫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一个厕所。为了满足妻子的心愿，凯沙夫一方面和守旧的父亲抗争，另一方面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他先是每天用摩托车载着贾亚去附近的火车站，赶在那趟火车停靠站头的七分钟里让贾亚使用火车上的厕所，但有一天出了意外，贾亚被锁在火车厕所里出不来，下不了车，非常狼狈。贾亚更是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凯沙夫为了让妻子回来，偷了来村里拍片的摄制组的移动厕所，结果被派出所拘留。费尽心思的凯沙夫终于痛下决心，在自家院里盖起了厕所，不料却让父亲大发雷霆，说他违背了宗教经文的戒律，家有厕所是不洁不祥晦气的。最终在媒体的帮助下，厕所问题所牵系的离婚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和关注。最终法官告诉这两位厕所英雄，你们不用离婚了，因为政府已经决定拨款修建厕所了。看完这部影片，那位去印度旅行的中国游客终于明白了在印度如厕难的问题，因为印度农村的老百姓曾经就是厕所革命的反对者。事实上，印度政府曾经拨了巨款在印度北方修建厕所，结果却遭到了当地乡民的抵制，而影片就是真实反映了这段历史。让民众改变千百年来的传统习俗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变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厕所这个貌似粗俗不雅的词汇背后，电影《厕所英雄》可以说是以小见大，记录了一段文明进步的历程。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印度电影。说起来，今年在国内院线引进上映的印度片还真是不少。除了刚才说的这几部之外，还有四月份上映的《起跑线》，八月底上映的《苏丹》等等。电影《起跑线》和最新的《格格老师》一样，同样是一部关注教育话题的作品。男主角是著名演员伊尔凡·可汗，也就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主角。说起这部影片的拍摄初衷，导演乔·杜里表示，几年前他正在创作一部电影，叫《婚姻的副作用》。为了这部影片，他需要去做一些关于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的研究。导演就读到了一篇文章，说有的父母发现自己的小孩很难被一所英语学校录取，因为这样的学校更喜欢录取高学历父母的孩子。而一位父亲为了自己的女儿能够被录取，甚至专门去读了一个 MBA 课程。导演说，从这件事也看到了父母愿意为孩子的教育奉献到什么样的程度。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能够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印度的父母尤其热衷于此，所以就有了拍《起跑线》的想法。影片花了不少笔墨来描写印度教育的竞争，电视新闻主播不停地渲染幼儿园择校的竞争激烈程度，众多家长们朝着排名前五的私立名校冲刺，彻夜在学校门口排队。影片的主角拉吉夫妇更是为了女儿不停地搬家，上演了一出印度现代版的《孟母三迁》。不少剧情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家长的现状。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得选择抢先起跑。因为聚焦教育问题，起跑线在印度上映的时候曾经引发了社会的热讨，并且在2018年印度电影观众奖中力挫同期上映的神秘巨星，斩获了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在择校的困局中，到底是要选择高起跑线，还是要守住做人的底线？这才是导演真正抛给观众的选择题。中国的家长们通过这面印度电影的镜子，或许也可以借此去思考教育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说起来，印度现实主义影片选择的都是非常普通的题材，故事非常接地气儿，但又情感饱满，娱乐性十足，总能找到让观众眼前一亮的角度。不过从《摔跤吧，爸爸》接近13亿元的中国票房开始，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票房其实是逐步递减了。《神秘巨星》7.4 亿元，《起跑线》2.1 亿元，《厕所英雄》9000多万。八月份上映的《苏丹》有着跟《摔跤吧，爸爸》类似的主题，就是摔跤运动，但因为类型太过相似，观众没有了新意，苏丹的票房只有3000多万。其实这也是印度电影目前的一个整体问题，引进频次高，类型模式重复，难免给中国观众带来了审美疲劳。不过另一方面，对于喜欢印度电影的观众来说，走心之作并不会审美疲劳，不走心的所谓视觉大片才是食之无味。也许我们根本就不用替印度电影去追求神话的票房数字，只要能感动一个人，影响一个人，就是一份收获，一份成绩。您觉着呢？今天我们关于印度现实主义电影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人在世，可取勇气发掘，不痛不痒不深不想苟活到几时，更高更远更痛更深，追寻到极致，脚下路已走出，切莫回头，千双眼万张嘴，却越不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